无耻，太无耻了。 央视发言人的以上言论在晚餐时的电子竞技新闻中被悉数放出，边吃边看的陈果立刻是拍着餐桌不住地嚷着。早上被喷过一脸的叶修连忙全身戒备，抱着饭碗躲得远远的。 哼，亏他说得出口。 陈果指着屏幕上的王生愤怒不已。端着饭碗躲到一边的叶修耸着肩膀，一边填了口饭到嘴里。 这有什么呀？真没见过世面。哎，你怎么还能这么平静啊？从他的侄子上来讲，我觉得他说的挺漂亮的。呸！这点都受不了的话，以后有的你吐血了。 哼，我才不会这么无耻呢。 你不会，你的对手呢？到时制造出各种流言，混淆黑白，而后记者找着你来问的时候，你就这样大骂对方无 耻吗？那该怎样？在比赛场上狠狠地击倒 他们。唐柔突然插话，口气异常的坚决。陈国有点诧异地望过来，立刻意识到荣耀的这则采访，唐柔也是觉得超级不爽，只是没像他一样拍桌子罢了。 嗯，用事实来还击，再有力不过了。 叶修说。 到现在这个，你怎么用事实来还击啊？ 陈果问。 平静地在这里吃饭。 这算什么还击？ 路还很长，现在才刚开始而已。 叶修淡淡地说着。当晚这些采访一出后，立刻是引起了轩然大波。在整场访谈当中，斩楼兰的新战队虽也有被提及，但比例算是相当的小。君莫笑是叶秋，虽然早上的报道中就已经有了很多猜测，但现在却是整个职业圈集体称是。虽然大家说来说去，但很像是一句话，这就是叶秋，不解释。但是非要不信这些人的话，却求当事人发言却太难了。叶秋是从来不接受采访的，这一点搞荣耀的媒体人哪有不知道的。媒体人们忙碌着，希望挖到更深的东西，他们想方设法试图联系到圈中都知和叶秋关系匪浅的苏慕成，他们试图联系君莫笑所加入的艺展工会的展楼兰。采访还没有结束，而在玩家群中，此时讨论声是一浪高过一浪。这诸多讨论看得陈果相当抑郁。王生接受采访那意味深长的一堆不解、困惑、看不懂以及最后的祝福，都让不明真相的家世粉丝对叶秋超级不满。受到王生发言的误导，他们大多都还不能接受还有心情再战荣耀的叶修居然会抛下家世另投他处，这些对叶秋的怀念此时全成了对他的质疑。这些情绪早在有传言叶秋要自组战队时大家就有了，但是现在叶秋投奔了斩楼兰，一个网游中赫赫有名的金钱战士，这不得不让人怀疑叶秋出走的目的。一时间网上有关此事的讨论十有八九是对叶秋的指责和谩骂。知道真相的陈果愤怒难过，很替叶秋感到不公。这些东西他独自在一边看着，完全没有去招呼叶修，直到他自己都无法再看下去。转去叶修那儿瞅了一圈，发现他竟然没有在游戏，也在网上浏览着这些东西。陈国悄悄地绕了过去，偷眼看了看叶修的神情，竟然还是那么平静轻松。 怎么不游戏啊？ 陈国问。 现在不好吧，太火了，避避风头先。 叶修说。 这能避到什么时候？ 陈果纳闷。知道了君莫笑是叶秋， 那么军幕校就会像夜雨生凡那些角色一样，走哪儿都被去围观到哪儿吧。而且看现在那么多对叶秋超级不满和鄙视的玩家声音，陈果突然感到十分不安。 哼，也用不了多久。 你又打什么算盘呢？你说啊。 陈果看出来了，这家伙肯定又是有什么计划的。 马上你就知道了。 马上是什么时候？ 去看新闻嘛。 新闻？这个时候还有什么新闻啊？ 会有的。 陈国将信将疑，跑去网络上到处浏览，走了几个大网站都没有发现有什么新内容。 哪儿有啊？ 陈国正喊着，随手一点的一次刷新，竟然真的刷出了一条新的新闻。一展战队首次召开新闻发布会。 一展战队？ 陈国一怔。斩楼兰的战队先前虽然就已经放出了消息，但事实上战队叫什么名字一直都还没有公布。而现在以一展为名的毫无疑问就是斩楼兰所要成立的战队。陈果连忙点进了新闻，这都已经被组织成文字了。新闻发布会当然早已经结束。一展方面的发言人在发布会上声称，一展战队的申请报批是这两天才最终通过的，所以到现在才举行了首次的新闻发布会。在发布会上也是首次正式宣布新战队以一展为名。除此以外，更重大的一条新闻却是一展战队的发言人郑重严肃地澄清和说明，一展战队绝对没有招揽到前家世队长叶秋。 这 陈国瞪着这条声明，忽然有种头晕目眩的感觉。 看，这就是事实。 叶秋这边显然也是看过了新闻，微笑着站起来望着陈国。 用来做反击还算可以吧。 你们早就计划好的？ 陈国现在算是全懂的，而且内里的一些小关窍不用叶修解释他都明白。君莫笑加入了一展工会，这是事实，而加入了一展战队，一展战队则从来都没有说过，是所有人想当然的以为。而现在一展战队公然澄清时，不说君莫笑，而是说叶秋，这就是当中最巧妙的地方了。这来来回回的一个翻转，不知真相人绝对要糊涂，接下来恐怕就要下意识的以为君莫笑原来并不是叶秋。 差不多算是，其实主要还是帮斩楼兰他们做做宣传，咱就是随便客串一下。 叶秋说， 哪有你这样客串的呀，你所受到的关注比人家战队要多的好不好？ 借人或者借势炒作就是这样啊，大家的视线就是这样摇摆的嘛。 叶修一边说着，这边 QQ 也是响了起来，却是斩楼兰看他不在游戏，于是在 QQ 上试着和叶修说话。 在呢， 叶修回复道。 发布会怎么样啊？ 太精彩了，那些个记者啊，一听到我们要开发布会来的那叫一个麻利，一早就准备着自由发问的时候提问有关你的问题，结果当听到发言人严肃地说叶秋绝对没有加入一展战队的时候，那表情一个比一个精彩啊。 展楼兰一边说着一边直接发了几个截图，显然全是现场记者目瞪口呆的神情。 嗯，确实精彩。 叶修也是欣赏了一番。展楼兰显然是开心不已，双方的计划重磅戏就是在这里了。这之后的自由提问倒是没什么可说了，记者们显然都是超级关心这个问题。有关一展战队礼貌性的问了点后，立刻就是迫不及待的询问这事儿。 发言人当时是严肃地再次声明了一次，而面对对君莫笑身份的追问，则是以秘密武器无可奉告作答。 展龙兰怎么就这么配合你呢？ 陈果这时过来有些疑惑地说着。 帮他的队伍炒人气，他有什么不配合的？ 叶修说。 但如果利用叶秋的身份，他能得到更多更高的关注，而且可能还会直接拉到一批支持者，不是吗？ 陈果这样说也是有道理的。虽然之前的报道之后，网上对叶秋多是骂声，但是当中替叶秋维护的玩家也是不少，这部分显然都是叶秋的死忠粉丝，对于偶像的一切都是无条件的支持。 但是我其实没有加入他们，这是事实，早晚会被戳穿的。 可是现在这样也是明显的故弄玄虚，君莫笑就是你，这早晚也会真相的，现在这样的做法也赢不来太多的好感吧。 不一样，现在这种只是一个炒作的戏法，接下来有很多机会可以慢慢去化解。至于直接说我加入了一展战队，那是欺骗式的炒作，更招玩家的仇恨，不容易化解。展楼兰他也是想在联盟里长久立足的，所以也不想有这样的污点。 哦， 陈果听的也是似懂非懂。这一天没有游戏中的战斗，但就几波新闻也是搞得跌宕起伏的，让人觉得比战斗还要刺激。陈果现在是深深地相信了，职业圈的竞争绝对不只是操纵角色在场上打比赛那么简单。 喂，今天你还游戏吗？ 陈果问。 先不了吧，看看这些报道后的情况。 叶修说着。春节以后，叶修的作息也是向着正常人逐步发展，之前夜夜通宵，那也是因为他要值夜班的缘故，现在全天候游戏，白天玩还是晚上玩对他来说都无所谓。在陈果的频繁吆喝下，也是尽可能朝健康的方式靠拢。新消息的发布自然又是掀起一股大浪，所有玩家的念头其实也和陈果差不多。这一天的只看这些新闻，高潮迭起的都让人心脏有些受不了了。这刚刚落实了君莫笑就是叶秋，结果一展战队就澄清说他们没有拉到叶秋。如陈果所想，众玩家都是立刻觉得君莫笑其实不是叶秋。君莫笑不是叶秋，那叶秋这个名字此时就没必要拿来讨论了。于是乎，君莫笑重新成为谜一样的男人，他到底是谁？所有人又开始猜想了。这君莫笑击败过黄少天，有过职业大神们的高度认可，一般认为这是叶秋才有可能的高度，但他却不是叶秋。圈中大神就那么多，如此来看，这人竟然真是一个初踏职业圈，以前只是自己闭门苦修的世外高人吗？而各大俱乐部晚上在看这报道后，个个也是目瞪口呆。有些个俱乐部也和玩家们一样，立刻以为君莫笑其实不是叶秋了，顿时大为懊恼。不是叶秋，他们为什么不去拉拢？这君莫笑是叶秋，到底最初是从哪里放过来的消息？自家的职业选手们难道通通都看走眼了？归根结底，谁也没有亲眼看到叶秋操作君莫笑。可这当中也有一些是完全肯定的，像黄少天、像刘浩、韩文清、王杰西，这些都是在游戏里就和君莫笑以叶秋的身份直接对过话的，当然毫无疑问地肯定着这一点。此时一看一展战队的这新闻发布会，都有些搞不懂了。 哇，居然扯这话，胆子也太大了吧。 黄少天这一边目瞪口呆， 一边就要上 QQ 找叶修去问了。余文周呢，却只是静静地想了想说， 或许这不是扯谎。 怎么不是？军官校当然就是叶秋啊。诶，等等。 黄少天也是细心的人，望着眼前这发言人的发言，立刻也是意识到了。 看到了吧，一展的人根本就没有说军模校不是叶秋。 余文周说。 确实。 黄少天只是又回想了一下一展战队从头到尾的宣传。从一开始宣布军模校加入一展天下开始，他们从来就没有把军模校和叶秋这两个名字联系在一起过。 是计划的很漂亮的一场炒作。 余文周说。 炒作的话，曝光叶秋的身份不是更好？ 没听到人的郑重声明吗？叶秋没有加入他们一展战队。战队和游戏里的工会那是两回事。 果然够狡猾。 除非像是我们这样可以确切相信军模校就是叶秋的，否则恐怕没有多少人能看穿这里面的文章。 但我们也拿不出舒菲利的证据啊。 我们也没有必要拿。现在大概最难堪的应该算是家事了，亏得他们下午还那么郑重其事的在那儿声明。 也就是难堪一点罢了，实质上的损失倒也没有。下午的声明，他们是表明了即使知道了军模校是叶秋，但也要有职业的态度。职业的态度不就是说现在是竞争对手，该怎么就怎么嘛。现在既然对方又不是叶秋了，他们自然更可以随便行事了，就算日后再澄清也没关系，不知道嘛。 这点上是，不过他们试图通过这件事制造点对叶秋不利的言论，算是被这条消息给堵回去了。 哎，可怜啊，他们恐怕也没有什么说服力的东西可以指出军模校就是叶秋。 余文周和黄少天这边已经把家事的局面分析得妥妥的了，结果家事这边呢，他们自己人的反应倒是还没这两人快。他们也是确认军模校是叶秋的人，在看到这条声明后，对于一展战队和叶秋这样隐瞒事实感到极其愤怒，完全忘了他们下午的发言才是混淆黑白。在大肆声讨了一番后，还是王生这个有经验的新闻发布人像余温州一样洞察到了这当中的文字游戏。但是如果就如余温州和黄少天的分析一样，他们无奈呀，他们找不出什么法子就能板上钉钉地证明军模校就是叶秋啊。而后转念又一想，非要在这里较真军模校是不是叶秋，揭穿对方的炒作阴谋，这好像对于他们来说也没有什么好处。一展工会搞来搞去，吸引了大量的关注，确实引人嫉妒，可在炒作的时候跳出去和人打擂台，这其实不是搞破坏，这成了人家炒作的帮手。虽然这样家事也可以吸引到一些眼球，但是家事可是老牌豪门了，要炒作也得找个身份对等的，和一个新战队在这儿掐架，家事这是自降身份，新队却是借着家事把自己的地位拔高了。家事如果连这么点东西都掂量不清，也白在联盟混这么多年了。于是到最后，家事只能咬碎牙往肚里咽，眼看着论坛上在火爆地猜测这谜一样的男人到底是谁，而这边知道真相却开不了口，这也是相当痛苦的。 不能给他们借机炒作的机会，这或许本身就是对方炒作中设下的一个陷阱。 王生这个专家语重心长地说。 嗯，但也不能让他们以为我们是傻瓜。你再放一次话出去，强调一下我们之前做出的声明，就说依然有效。 经理最终拍板。